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是6月20号星期三，世界杯比赛正在进行，每天呢都有冷门爆出，每天呢都有精彩的进球，让大家为之欢呼雀跃。那世界杯这么好看，还要不要上班了呢？这是很多老板们心里的想法，可能也是很多家里有人在看世界杯，让家人啊有时候敢怒不敢言的一个心声啊。今天的节目按照惯例，我们是要为大家来发出很多的招聘信息。那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要和大家来探讨一个问题，就是看球和工作真的能够两不误吗？有请我们今天现场嘉宾，来自北京人才市场报的编辑雷雨田。雨田你好。 香露你好。 雨田看世界杯吗？ 看。 看啊。 必须看。 你是为什么而看呢？ 我觉得我可能是因为童年，因为跟爸爸一起看世界杯，给我留下了特别美好的回忆，所以现在看世界杯好像就相当于就是重温童年的那种美好一样。 回到过去的感觉。 对对对。 那不是为了工作。 还真不是。 那有没有影响到工作？ 其实有有，您知道就是我喜欢的球队，而且就一般都比较强，实力比较强的那个球队，他那个安排的时间都比较靠后， 两点的 啊。对对对，就那种的实在是没法看。 但也得看。 就特别有的时候心特别痒痒，真的就很纠结。 所以会影响第二天的 对 精神状态，是不是？ 一定的。 但实际上你的工作并不是要坐班的。 对。但是、 那些要坐班的朋友可怎么办呢？ 那就更同情他们了。 有人说看球工作两不误，你觉得这是个悖论吗？ 我觉得其实挺难的。 挺难。 我觉得这就跟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一样。 我这里面有一个科普知识哈，长时间熬夜会有哪些影响呢？超重、肥胖、皮肤受损、记忆力下降、心脏病风险提高，还有肝脏受损、增加患癌的风险。这不是吓大家，这是指的是长期熬夜啊， 瑟瑟发抖。 其实说到这个世界杯对于上班族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女性的影响哈，最近有一个很火的这个 Papi 酱哈，他也制作了一个小视频，我们来听一下视频里的一些录音，也非常的有意思。 还上班，还开会。Are you kidding me? 什么晨会、例会，全部都去见鬼，请假也无所谓，不如通通回家睡。 不对， 是回家看奥运会。 不对， 是回家看世界杯。这回对了吧？ 对。 OK, let's get it.我们女人超爱世界杯，真的真的很爱世界杯。谁说只有爱看球的女人才爱世界杯？哼 ，No way, no way。 我们公司的 COO 叫胡一芳，最近的 KPI 搞得她很发狂。自从有了世界杯，天天抓迟到罚款是过去的十倍。 我很爱世界杯，世界杯期间我定了一个新规定，说因为看世界杯而迟到的男员工罚款一律翻十倍。这几天我罚钱已经把整个季度的 KPI 全都罚出来了，我真希望每个季度都有世界杯。 平时背着 KPI 大家都挺累，开始罚钱之后下半年就算停工都 OK OK。 吃了和你方还有烧烤店的老板娘，世界杯的这几天她眼睛直发光，本来都快破产，但是世界杯又让她有钱赚。 我非常喜欢世界杯，本来我们店都要倒闭了，但是这个月他们天天上我们这来吃串串，开电视上砸足球，因为别的酒吧全部都买了。我希望每个月都有世界杯呀。 老板娘 啊，给你扛起来，扛起来不要停。 哟，这就是女人的世界杯， Let's get money。 很有意思的一段说唱哈，看起来会更好玩一些。那实际上就是说，它里面谈到就是很多人看世界杯会请假，会迟到啊，这样让老板很抓狂，那么只能用罚款的方式来解决。 嗯 嗯，但其实也有不抓狂的老板，就是跟着他们一起看球的老板。 对，没准老板更是个资深球迷。 对，我在世界杯之前，我看到一些新闻说，有一些地方的老板呢，就会让员工。比如说晚一个小时上班啊，我说这段时间我们打卡就更宽松一点呀、等等。 好贴心 啊、 你身边有这样的案例吗？ 我身边还真没有，但是呢，我确实是有一个做汽车销售的朋友，然后他的老板呢，就是很喜欢跟他们一起讨论足球，然后他说确实是晚上的时候呢，可能聚餐会多一些，老板愿意跟他们一起也是吃吃烤串啊，然后看看球啊，聊聊球啊，还挺好的，但是照常上班。 迟到了打不打，要不要罚钱呢？ 该罚得罚。 是吧，我觉得这个得两面看啊，一方面可能也是增进这个团队文化、企业文化的一个好时机啊。当然多少还会造成一些工作效率的下降，那就看这个天平你在这个阶段更看重哪一边了，是吧？ 没错， 鱼和熊掌是不能兼得的。 对， 世界杯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解压的时间段。为啥呢？因为上班就够累的了哈。 没错， 看世界杯多少能够让我们忘却现实的一些烦恼，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比如说第二天的时候啊，适当的要午睡。另外呢，就是如果你身体里面有一些信号告诉你不能再熬夜了，一定啊要休息。此外呢，如果一定要看呢，可以之前先睡一会儿。 对，提前养精蓄锐。 对，还有一些这个期间的饮食提示，比如说喝酒要适量啊，吃烧烤啊，还有一些食物，比如说凉的啤酒，会让体内的温度骤降，胃肠道的这个血流减少，会引起胃肠道的消化不良，还有急性肠胃炎等等，严重的还会引发急性胰腺炎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嘴。好了，这是我们今天开场的一个话题。其实哈、说工作和娱乐两不误啊、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个理想。那我们还是要安下心来，静下心来，好好的看看还有哪些工作机会。如果这段时间你是在处于找工作的阶段的话，那不妨可以给自己放一个小假哈。那接下来为大家发布的是今天的职位信息。 聊着天儿把人招，听着节目把活儿找，找工作招人才何必那么费劲儿呢？赶紧收听职场帮帮团， 都是干货呀。 到我们职位发布的时间段了哈，那最近我们发现播完职位信息之后呢，一些这个负责招聘的单位或者是一些人力资源的机构，他们马上就会接到我们听众的电话啊。大家在留言的时候呢，也可以说一下是在我们的节目里听到的哈，这样的话可能对方会给你格外的一些机会哦。首先我们来看一个大学招人啊，这个可能是针对于部分这个高校的从业人员啊，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今年啊计划招副教授14个，普通教师23名，还有管理和教辅的岗位4个。那我们请于天介绍一下。 对，这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呢，是以外国语言文学为主体学科，以旅游管理为特色学科，文学管理、经济学、法学等多学科类协调发展的著名高校，然后是中国外语翻译、旅游、经贸教学与研究的重要基地。 是的，以前我们还去他们那儿洗过澡、游过泳。因为我们原来学校离他们很近。 哦， 好，来介绍一下这个招聘的要求吧。 这个招聘呢，它主要是这次计划的是招这个副教授岗位14个，普通教师岗位23个，管理和教辅岗位4个。然后呢，需要第一学历要求为国家统招的全日制本科，然后非京生源应届生需符合进京条件，然后以及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需符合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关于进京落户的条件和要求，留学回国人员应属于初次就业派遣，需落户人员应达到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规定的留学回国人员申请办理就业落户的要求，并于2018年底前毕业回国且完成学历学位认证等等。 他倒没有说每一个岗位对于最高学历的要求啊，没有说，大家呢可以去咨询一下。这个报名时间呢是6月26号就截止了，所以大家如果有意向的话呢，也可以先咨询一下啊。电话是65778705，65778705。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公司的招聘信息。这家是同仁堂，成安药材有限公司。 对，这个北京同仁堂成安药材有限公司呢，它是于2013年8月份正式成立的，然后主要是同仁堂成安将这个以同仁堂同修仁德济世养生的品牌形象然后相互融合之后呢，它主要是做的是电子商务这个业务， 做电子商务啊，做药材。他们招的岗位有人事主管，采购主管，当然这个主要是中药材的哈，还有生产主管，这个是食品类的，以及质检主管、销售经理等等。我们一个来介绍，首先说人事主管，薪酬是5000到7000。 这个人事主管呢，他招聘人数是一个人，主要就是负责公司的这个定岗控编，然后以及汇报各部门年度人员需求计划进行审核，根据汇总计划制定公司年度的招聘计划，以及完成这个招聘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考核，负责招聘渠道这个实施规划、维护和拓展工作，相当于就是人事工作。都需要他进行这个处理。 对，他另外呢还有比如说负责编制公司各岗位的职责说明书，编制公司年度月度人力成本预算，调整完善公司的薪酬管理制度，还有就是人员的福利补助的发放的审核，以及这个劳务关系和法律关系的处理等等，还有人事档案的这个维护。应该说这个主管的工作方面还是挺多的，有招聘呢，有薪酬啊，还有整个的这个人力资源的这个计划的安排啊，所以我看的任职要求当中写了要有5年以上的行政人事方面的工作经验，3年以上同等职位的工作经验，要有3年以上，专业呢是人力资源、工商管理等相关专业，大专以上的学历，薪酬再说一下是5000到7000。说到这个薪酬，不能不说昨天提交审议的这个个人所得税法的这个修正草案哈，那这个扣除数的这个起征点到了5000块钱哈，所以就是有人算了一笔账哈，6000多块钱的这个税前收入，就是6000块钱的收入基本上就可以不用交税了，因为扣了这个保险啊之后就差不多就是5000块钱了。 对 对，所以每个月呢，如果您是挣6000多的话呢，每个月大概能够省40多块钱，如果你每个月要挣10000多块钱的话呢，那省的就更多了啊，能省1000块钱左右。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二个岗位，采购主管，薪酬也是5000到7000。 采购主管呢，他是中药类，然后他的招聘人数也是一个人，主要是负责采购合同订单的签订，还有原料价格的比对、供应商选择，以及就是每月供应商付款发票的审核，以及原材料返利核算索取和每月本部门的采购资金规划，以及原料产品的产新、涨价、备货等等。 再来看生产主管， 这个薪酬高一点，是7000到8000，主要是负责这个食品方向的啊。 嗯，这个生产主管呢，他的招聘人数也是一个人，他主要就是负责安排制定生产订单，与代工厂沟通协调生产时间，然后以及按照实际需求完成生产任务，以及负责在生产过程中的产品质量把控，还有就是代工厂根据代工厂的生产实际状况及时安排沟通生产进度，然后还有就是负责合理安排成品回京物流货物这个相关事宜。 嗯，好，我更正一下，刚才我说的是，如果你一个月挣10000，按照这个修改后的个税的方案的话呢，大概哈、你少交的税呢是200多块钱啊，200多块钱。如果你是现在月入20000的话，大概每个月少交的税有1000多块钱啊。 嗯， 好，那这只是一个粗略的测算，因为毕竟还没有看到这个细则哈。 嗯。 好，这是我们再回到招聘方向来，再招质检主管一名，他们要求的这个方向也是在食品类，薪酬是从7000到10000了，这个跨度更大了。 对，这个质检主管呢，他呢是负责收集食品经营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委托生产质量管理制度及追踪执行情况，负责交换供应商、代工厂及销售商需要的资质，并对资质进行审核、质量体系评审和实地考察以及监督，还有就是负责原材料成品到货的质量验收以及生产过程中的产品质量监控等等。 其实从这些薪酬就能看出来，他们对于哪个环节更重视。这是质检主管哈、薪酬最高是到10000块钱哈、那么要求呢是质量管理相关专业，大专以上的学历，有过这方面的培训基础，8年以上质量管理相关的工作经验，5年以上同等职位的工作经验，35岁以下。哎呀，这个要求确实也挺高的。 对， 还要35岁以下， 很严格 啊。好，再来看销售经理，这是电商方向的，薪酬是8000元起。 然后这个销售经理呢，是招聘人数是2个人，然后他主要就是负责分销渠道的拓展，寻找新的销售渠道沟通，并介绍公司的这个产品，达成共识及促成协议，以及收集合作渠道资质，然后转入正常销售管理模式等等。 对，这些呢，反正和其他的这个电商类的销售经理的岗位要求是差不太多的啊。那么他们的任职要求是要5年以上企业营销市场管理的工作经验，3年以上同等职位的工作经验，特别是熟悉医药药材行业管理，还有就是有过啊这个战略管理、战略市场营销、变革管理等相关的这个培训啊。如果是这个学历方面的要求呢，是要市场营销、公共关系、电子商务、工商管理等专业本科以上的学历啊。刚才所说的这些职位呢，都是这个同仁堂成安药材有限公司的一个招聘啊。 对， 联系方式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大家也可以记一下。 嗯，联系方式是15901092052，15901092052，联系人蔡丽。 工作地点是在石景山区8角西街那边，是在那个位置。如果大家居住在那块的话呢，也可以考虑一下。 嗯，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职场帮帮团提醒您，在应聘过程中，用人单位以任何名义向应聘者收取费用都属于违法行为，如押金、资料费、建档费、代收体检费等，请应聘者提高警惕。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为大家继续来发布职位信息，北京尚维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呢？ 北京尚维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它是成立于2007年4月，是一家传媒与网络营销服务为主的这个集团化的企业，然后就是 承包了一些项目，比如说像 CCTV 一镇一品项目啊等等的，都是他们负责这个运营的。 那今天招聘的这些岗位当中啊，有人事专员、企划专员、企业经理、客户代表，还有新媒体运营等等哈，我们一一为大家来介绍。首先来说人事专员，薪酬是5000到6000。 这个人事专员呢，他招聘人数是一个人，主要是根据公司不同业务发展阶段编制出人员招聘计划，并且实施招聘计划，以及根据需要建设适合公司各阶段的规章制度，掌握绩效考核方法并实操过，对社保办理流程及政策较为熟悉，而且能适时提出部门工作改进的合理化建议。 我们综合一下，就是说要求他熟悉社保的办理，以及呢要实施招聘啊，还有就是要对员工的绩效进行考核啊。好，那么要求呢是专科及以上的学历，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心理学等相关的专业，熟悉招聘方面的专业知识哈。还有就是有比较强的亲和力和服务意识。在他的任职要求当中特别提出来，就是说要熟知招聘工作流程和招聘渠道，熟悉劳动合同和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也许啊，从这个要求当中就能看出来他今后的工作重心可能是在招聘这一块儿哈。 对， 好，再来看第二个企划专员。 这个企划专员呢，他的薪酬是6000到8000元，招聘人数是一个人，主要负责的就是大型商业活动的现场主持，以及公司各种日常企宣活动的策划主持还有组织。 那他怎么不说招一个主持人呢？主要是去主持商业活动的啊。 对， 主要是主持这个企业内部的和他们接的这些商业活动的这个主持工作哈。那么要求呢是大专以上学历，普通话2级甲等以上，有过年会大型活动主持经验者优先。他没有说要男主持还是女主持啊， 估计是 都需要吗？ 对， 招一个啊，招一个，薪酬是6000到8000。再来看第三个岗位是企业经理。 企业经理的薪酬呢是6000到10000元，他的招聘人数是五个人，主要负责的是大客户的独立开发和维护，以及深度挖掘客户的需求，为不同的客户提供个性化的品牌策划方案。 他这个主要就是开发客户， 对， 是吧？ 客户开发，对， 所以以签约和最终的这个项目落实为目的。所以他们特别谈到的就是说要有强烈的进取心，敢于不断挑战和突破自我啊。对学历的要求并不是很高，专科及以上的学历就可以了。希望他在互联网和媒体广告行业有过1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如果在这个领域工作，他们会优先的考虑啊。这是一个企业方向的客户经理吧，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再来看第四个岗位是客户代表。 客户代表的薪酬呢是7000元以上，然后招聘人数是3个人，他主要就是负责客户信息的搜集与开发，以及负责品牌企业合作的签约、客情关系维护，还有就是招商会现场与客户的面对面洽谈，和为客户提供品牌策划和推广方案等等。 因为这家公司主要还是为一些企业提供刚才所谈到的这个品牌推广策划和一些这个落地的活动的实施，所以说对于这个客户代表呢有刚才那些要求哈。还有就是同样谈到有互联网公司和广告传媒公司运营经验的话是优先考虑的，薪酬是7000以上，这个岗位招3个人。招三个人。同时他们还招3名编导。 这个编导呢他主要是薪酬是7000元以上，然后主要就是负责节目的策划、选题、资料收集、撰稿、后期编辑等工作，然后根据节目的定位要求挖掘选题，收集整理节目素材，能够完成这个节日前的前期策划等等。 其实学编导工作不一定都要去电视台，其实在很多的公司他们都有这方面的要求，比如说广告行业啊，也比如说一些做运营的岗位 啊，他们可能也要自己制作一些这种视频啊，或者是节目啊，来推广自己的产品。 没错。 哎，所以这个其实也给大家一些就业的方向的选择。那么具体到这个公司啊，对于编导的要求是1到3年编导的工作经验，年龄在23到30岁，专科以上的学历。对于写策划案啊，写剧本啊，设计分镜啊，这种基本功的要求，他们还是认为一定要过硬的。此外呢，就是编导的一些基本的要求哈。他们有一条要求也特别有意思，叫做发自内心的热爱，爱捯饬，爱研究。这个指的是化妆吗？还是其他的领域？你觉得呢，雨天？ 我觉得就是编导的话，他其实因为我也是编导专业毕业嘛，然后我觉得可能是要求是你必须要有创新力。估计是这种 啊，不是说自己每天 对 给大家耳目一新的这个外在的形象感觉， 对 不是那个意思，是吧？ 对，他可能是对方案要求你要有这个爱捯饬、爱研究的这个劲儿。 就是把你的作品当成你的脸。 没错。 好了，那么还有几个岗位啊，我们即将进入这节的广告，先把他们的这个联系方式跟大家说一下，在下半段我们接着来说。 这家公司的联系方式是1364119 5073，1364119 5073，或5222-5166 5222-5166，联系人赵女士。 他们的工作地点是在丰台区的南三环西路那边啊。好，在广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说他们另外招的几个岗位，比如说有这个培训专员、品牌顾问、后期剪辑等等。稍后见。 我兜里只有5块钱，我们吃了一碗牛肉，你说什么爱情都你说你现在也没有钱，你说谢谢我陪你这些天，你说以后不要再被别人骗，30岁的某一天，我和他路过这条，我说想吃牛肉面，他说他身上没零钱，我已经想不起你的脸，我也没有。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10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我是演员李光洁，为你朗读杨庆祥的《春夜独饮不醉》。明月离得远，明天更在明月外，当我一口饮下萧条的春夜，有多少人独自走过，多少花独自开放。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 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总的来看，高温天气下出行，请大家注意防暑和降温。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彷徨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街头，我该何去何从？为什么我永远赶不上别人的脚步？ 不要这样啦，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优秀。 努力，不给未来的你留下遗憾。 选择，不错过未来发展的方向。 做个聪明勤奋的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每个周三呢，会和大家一起来聊招聘和就业的话题。我们今天的嘉宾是北京人才市场报的雷雨田。雨田你好。 香露你好。 雨田呢也参加过很多啊招聘会的这个采访工作，也了解了很多的这个招聘信息和就业的现状哈。所以说我们也是结合目前的一些招聘岗位，一方面为大家介绍信息，另外一方面呢也为大家来分析啊我们的这个工作机会。那刚才我们说到的是一家公司，他们主要是做这个企业的宣传策划推广的这么一个工作，也接了央视的一些项目哈。 对。 那接着我们还来说他们招聘的这个几个岗位，企业叫北京尚维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他们目前还在招培训专员，后期编辑和品牌顾问。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培训专员，他的薪酬是6000到8000一个月。 这个培训专员呢，招聘人数是一个人，主要就是负责新员工入职培训的组织授课和评估，以及就是全员素养类课程的组织和讲师辅助工作，能够配合这个培训部的这个主管完成员工层培训体系的搭建以及培训需求的调研等等。 是他要去给新员工培训， 对， 是吧？同时呢也要做一些其他的讲师培训的辅助工作。大概是这么一个内容啊。 对。 要有统招本科及以上的学历，有过1到2年培训或者是相关经验的话会优先录用啊。这个还是要有工作经验。 对。 还不太适合这个新员工给新员工培训。 对。 至少你在这个领域有过那么几年，不管是哪个方向的培训啊。好，再来看后期剪辑，这个招一个，薪酬是8000起。 后期剪辑呢，它主要就是持续关注线上各平台优秀的视频内容，定期把好的作品分享给团队，并且 收集好内容。 对，并且它负责制作和包装短视频节目，配合团队持续调整和改良，以及参与团队的原创视频制作。 就是一个是找资料。 对 哈，然后第二个就是制作是吧？此外还有负责协调后期配音的工作。换句话说，它不仅仅只是剪了，它是整个从创意啊到这个制作剪辑，再到 后期的这些配音啊等等、嗯、都要他来完成啊。 嗯， 那么这个岗位呢要有2年以上后期剪辑的经验，专业呢就是相关专业毕业就可以哈、啊、这个要有2年，此外呢就是要有些相关的作品啊、 嗯、 好，再来看最后一个岗位，品牌顾问。 嗯， 这个招3名，薪酬是5000到8000。 嗯，这个品牌顾问呢，他主要就是负责客户信息搜集与开发，然后以及负责就刚才提到的一个这个 CCTV 它一正一品项目品牌企业的招商入驻，还有就是负责品牌企业的合作签约和客群关系维护等。 嗯，好，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招商。 嗯，对，招商的一个岗位。 是要求呢是专科级以上的学历啊，其他的要求就是这种个人性格、工作态度方面的要求，比如说正直、诚实、勤奋、上进、积极主动、敢于挑战、高目标、有强烈的进取心。应该来说这个岗位呢就跟销售有点像啊，只要你能够出单就可以啊。 嗯， 所以对于学历和专业的要求都不是很高。 嗯， 薪酬再说一下是5000到8000。他们的工作地点是在丰台区的南三环西路那边，联系人是赵女士，电话是53-2-5166 53-2-5166。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如果各位朋友正在找工作，或者是家人正在找工作的话，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您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我们节目所发布的信息呢，大部分内容还是针对于这个初级和中级的岗位啊，什么年薪百万的，基本上我们就那么半年来一次啊，听一听啊，这个百万年薪都是什么样的一些工作啊，有什么样的要求，为我们2年之后做准备吧。 对对，没错。 好，接着我们请雨天来介绍下一个招聘单位。 嗯，下一个招聘单位呢叫做北京蒙西文化体育股份有限公司。 嗯， 它主要就是设有这个蒙西户外营地，然后有这个夏令营、冬令营、夜宿营等等这个营地的内容，它主要是面向的是这个0到6岁或者是6到14岁的这种少年儿童。 嗯，好，做的是这个体育文化是吧？ 对， 面向的呢是青少年。 青少年。 他们招的岗位有行政客服专员、人力资源教练、市场主管这些岗位哈。 嗯， 我们一个来说。 嗯， 行政客服专员招2名，薪酬是5000到6000。我发现今天我们的岗位的薪酬哈没有低于5000的是吧？ 嗯， 也跟这个个税起征点上调一样哈，咱们都上调了啊，5000到6000。 嗯，他这个行政客服专员呢，他主要就是负责的客户接待和签到服务，以及这个潜在客户的信息分配、录入，以及协助进行招聘信息的发布、筛选和电话面试，以及活动策划，还有相关活动的准备工作。 嗯，一般小公司啊，你发现没有，就是行政是有很多内容的。 对对对， 是吧？有接待的任务，也有日常的这种行政方面的任务， 对， 还有招聘方面的任务。 对，各种工作他都要有所涉猎。 对，甚至他这还有负责客户服务中心日常突发紧急事件投诉等处理。所以在这样 的 岗位上挺锻炼人的。所以他们要求呢是大专以上学历，1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就可以。 嗯， 哎，也适合刚刚从大学校园走出来不久的， 对， 年轻的朋友。 嗯 嗯，那么薪酬再说一下，5000到6000。 嗯， 第二个岗位人力资源，薪酬是5000到7000。 嗯，人力资源呢，它的招聘人数是1个人，主要就是负责建立人力资源招聘体系，完善人力资源招聘政策、制度和流程的这个规划，然后负责维护公司的招聘渠道，并且为公司及时招聘到合适的人才，负责这个简历的筛选、分类、电话预约、候选人及面试过程的组织协调等等。 嗯，这个人力资源岗主要是负责招聘。 嗯， 再跟大家介绍一下，一家公司啊，它如果是初创没多久的话呢， 嗯， 在这个领域最先要的是负责招聘的岗位啊。等公司壮大之后， 嗯， 可能就有很多，比如说绩效啊，包括 这种， 这个人力资源的这种战略计划的制定啊，等等这样一些岗位出现啊。 嗯， 一开始还是满足于招聘。 嗯， 薪酬是5000到7000，招1个人啊，1个人。再来看第三个岗位。这岗位跟他们的主业有关系，就是招1名教练。 这个教练呢，他的薪酬是5000元起，招聘人数是一个人，主要负责公司课程及营地教学、咨询及指导，为客户呢提供高品质的教学服务，以及掌握熟练的掌握高空救生技术、紧急救援能力以及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好的，那么这个要求呢，就是有过拓展活动带队的经验，攀岩呐、定向等户外体育运动的经验、具备体育教学经验及体育学院毕业者是优先考虑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有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当然他们也接受应届毕业生去实习。对于学历的要求是大专以上就可以了，年龄在20到35岁之间，这样一个岗位，薪酬是5000元起。我们曾经也做过这样的节目哈、有一些从体育院校毕业的或者说相关专业毕业的同学哈、一开始也是在这样的公司里面工作，后来慢慢的呢会发现自己单干也不错啊、后来就啊自己出来了， 创业 啊、自己出来创业了，是这样。毕竟就是这个岗位如果给企业打工的话呢，薪酬还不是特别特别的高，当然要看这家企业的这个发展前景怎么样。 对， 所以人家写的也是5000元起。 对、 啊、 对 对没错。 好，下面这个岗位是市场主管，雨天介绍一下。 市场主管呢，他的薪酬是在6000到8000元，招聘人数是5个人，他主要负责就是市场部日常的管理工作，策划制定市场宣传方案以及这个具体的实施工作，还有就是市场部线上渠道还有地推年度季月度的这个工作目标和计划的这个实行，以及开拓新的这个市场推广宣传渠道等等。 他这个有一个重要的要求，就是1到3年儿童教育机构的市场经验，因为他们的目标客户都差不多是这个年龄段的人。 对， 另外就是有1年以上的管理经验，毕竟还是一个主管的岗位哈。学历倒还比较宽松，大专以上就可以了。工作的地点是在朝阳区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里边、在那个里面。联系方式， 他的联系方式是1326100530 1326100530，联系人田春红。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聊着天儿把人招，听着节目把活找， 找工作招人才何必那么费劲儿呢？赶紧收听职场帮帮团， 都是干货呀。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每周三为大家发布正在热招的一些职位信息。那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公司啊，北京绿地京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那么这个属于绿地商业集团啊，他们在北京呢可能是有一些项目啊，有一些购物中心的项目。那么是就着这些项目需要招人，我们请雨天来介绍一下。 这次呢，北京绿地京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呢，有招聘文案策划、网络编辑、技工、水电维修工等等。 招很多。 对。 有些是跟这个商业有关的，有些是跟物业有关的。 对。 首先来说说文案策划吧。 这个文案策划呢，它的薪酬是在6000到8000元，招聘人数是2个人。文案策划主要就是负责制定年度、月度推广活动计划，进行全案策划、总体把控及组织安排，对活动效果进行评估。 全案策划。要求呢是45岁以下。广告新闻专业，3年以上的策划工作经验。如果你在他们这个圈子里面做过的话是优先的，比如说在零售业呀、商业地产呀、购物中心呀是优先考虑的。其实我觉得现在购物中心啊越来越强调这个策划的能力了。 对， 我们去购物中心去逛街并不是看有哪些品牌在这里面，而是看这个购物中心它有没有策划一些有意思的活动。 对对对， 它在这个展览上面啊， 没错没错， 比如说 一些重要的时间点里面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设计和安排？ 没错没错、嗯、我之前就是有逛那个清河五彩城嘛、 嗯、 它每月其实都有就是新的活动，都有一个主题活动，去年有做过什么熊本主题啊，今年有做过这个屁桃主题，屁桃人主题， 对， 然后我就觉得哎，还挺有意思的。 曾经有一个嘉宾他跟我讲，他说北京的另外一个知名的这个购物中心啊、 嗯、 他们招的这些相关人员都是有海归背景的、 哦、 都非常的厉害啊等等，所以也能看出来就是最后出来的效果、嗯、 对对对， 也是比较的 对 受到大家的欢迎的， 嗯， 有口皆碑的， 对对对 啊、所以 现在不止买买买了，我们、 啊、不止买买买啊还要看看看玩玩玩， 对对 对, 对， 所以这岗位是六到八千， 嗯， 是不是还有再提升的空间啊？ 嗯， 我们 你咨询， 希望可以啊。 对， 要求是45岁以下、啊，3年以上的这个相关的工作经验、嗯、啊。 对， 好，再来说另外一个岗位是网络编辑。 嗯，网络编辑呢，它的薪酬是6000到8000元，招聘人数是8个人、 嗯， 主要负责的是网站及微信、微博、App。等相关平台后台编辑、栏目信息搜集、编辑工作，完成公司自媒体信息内容的策划及日常更新与维护。 嗯，好，这个是招8个人啊， 八个人 、嗯、有说他们是一个团队的， 嗯 嗯，是有这方面的这个意识的，就是说要通过互联网的形式把公司的这样的一些宣传推广啊、 嗯、 传播出去啊，所以应该来说能够看出公司对于这个策划的这个重视程度啊。 嗯 嗯，好，下面这个就是物业方面的职位了啊。 对，物业呢它主要这次呢是招技工，技工它是招聘人数是2个人、嗯、然后薪酬是3500到4500，主要负责的就是日常购物中心的综合维修及高压运维工作。 嗯，还有就是要有1年以上物业行业的这个同岗位经验，有高压电工证是吧，还有就是有综合体物业项目运行经验，如果有这些呢他们是优先考虑的。 嗯， 水电维修工招1名，薪酬是2000到4000。 嗯， 这个要求呢是高中级以上的学历就可以，3年以上的工作经验，1年以上商业物业行业的同岗位经验会优先考虑啊。 嗯， 另外就是一些专业的技能吧，比如说有电工类啊、锅炉类啊、管道工啊、制冷等相关专业上岗操作证和技能等级证、 嗯、 啊，这是对于水电维修工的一些要求。 嗯，还有就是招聘1名这个空调锅炉工， 嗯， 他的薪酬是3000到4000元，然后也是同样具有3年以上的工作经验，1年以上的物业行业同岗经验，有综合体物业项目运行从业经验者优先。然后还有就是要具备这个专业的知识，能够操作 Windows、Office 这种办公软件。 哦，这个还有操作电脑软件的一些要求啊。 嗯、对。 应该提示一下大家，就是后面这两个物业的岗位的工作地点，是在房山区长阳镇的一个购物中心， 嗯、 啊，是在那边，所以说适合居住在那附近的朋友去工作， 对对对，嗯、 因为每个月也就挣3000-4000块钱，你要是再花个路费 啊，对，就不值得， 对，就不值当了， 对，就近、 嗯。好，联系方式， 对，联系方式是13120106977，13120106977，或者53270846。53270846，联系人刘文怡。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再来看这家公司，泰科天润半导体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这家公司主要是做这个半导体功率器件制造的一个高科技公司哈。 嗯。 公司的地点呢是在这个中关村，挨着鸟巢啊、没多远，但在那个位置啊。 嗯。 中关村东升科技园在那个位置。 嗯。 那么他目前招的岗位呢有这个车间的工艺技术员，有多晶硅的制取工、 还有研发工程师， 嗯， 还有一些金属摆件制作工、质量检验员啊，因为他们是一个生产制造型的这种企业啊， 对对对， 所以说哎，有一些这种车间里面的员工的招聘需求，我们一个为大家来介绍啊。首先来看这个工艺技术员招五名，薪酬是4000到8000，跨度很大。 对，这个工艺技术员呢，他主要就是按照车间主管的要求，按时按量的完成这个生产任务，按照工艺要求进行生产操作等等。 他这个要求也不是很高，18岁以上，高中以上的学历，1年以上生产制造型企业的工作经验。薪酬是4000到8000，这个8000是怎么能够完成达到呢？ 这个 得问一问啊。 对， 包括你的工作时间， 对 啊、要不要加班，是不是这个加班费各方面加起来是这么多哈、 对， 包括有没有那个住宿啊，这些都要问一问。另外就是招10名多晶硅的制取工，薪酬是4000到6000、还有就是研发工程师，这个我们重点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招2名，薪酬是6000起。 这个研发工程师呢，他主要就是负责工艺技术的研发，然后以及工艺设计、产品设计和设计文件的编辑、更改、编目，以及负责研发样品的管理和工程样片的测试、分析、评价等等。 这个要求是微电子和物理专业优先，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学历以上，在电子、电力、电源公司工作的话是优先考虑啊，薪酬6000起啊，不是说就是6000啊。 对。 另外呢，招5名金属摆件制作工，这个没有太多具体的要求，薪酬是4000到6000。 对。 以及1名质量检验员，这个呢要求是了解电子电路的一些相关知识哈、在这个电子行业检测岗位上面工作的话呢是优先考虑，薪酬是4000到6000啊。好，工作地点就是在中关村的东升科技园，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是13581873611，13581873611，联系人赵辉。 我们这儿紧赶慢赶啊，为大家介绍今天我们准备的所有职位啊，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听到我们的职位介绍之后啊，找到满意的工作。最后一个单位，北京阳光21世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名字很长，那么主要呢他们是做什么呢？主要是做这个跟供暖 对 有关的 啊， 供暖改造有关的这样的一些服务，比如说软件的服务啊，还有这种比如说各个领域的啊，比如说有水电的呀，有这种 照 明 的 呀， 对， 燃油啊，什么锅炉啊等等啊，这些方面的一些软件方面的服务，和系统方面的服务。他们招暖通工程师3名，薪酬是8000起。 这个暖通工程师他就是负责给排水、采暖、锅炉维修维护、工程设计，还有施工技术及现场管理工作，审核这个给排水、采暖、锅炉运营方案等等。 其实前些年这个岗位挣的还真挺多的，因为有一些锅炉是不能用了嘛，必须要进行节能方面的改造，所以说就产生了巨大的需求。这个有些做这方面的公司都挣翻了。好，来说说这个岗位的一些要求吧。 他这个要求就是工程、给排水、暖通、锅炉维修维护、锅炉安装、低氮改造、锅炉运行类相关专业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然后要求是男性，2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中级以上的职称，熟悉这个设计行业和业务，这个掌握设计工作流程等等。 是，不过这个行业呢有时候它也有周期性，比如说有一次我在3-4年前认识一个房产中介，他跟我说他原来在大学的时候就是学锅炉的，然后说工作不好找就做房产中介了，后来又赶上房地产调控，没赶上好时候， 没赶上好时候啊， 赶上一段就调控了。 我以为他赶上好时候又回去做锅炉了。 没有。好，再来看这个公司招的第二岗位 IT 技术支持和维护，这个招5名，薪酬是4000到6000。 这个 IT 技术支持和维护，它主要就是负责网络及其设备的维护管理，故障排除等日常工作，确保公司网络日常的正常运行。 嗯，它这个呢，就是接到安排，然后到客户那儿去进行调试，是吧？ 对对对， 这个不需要坐班。 嗯， 不需要坐班，所以说呢，他招的这个人数的这种薪酬呢，就是4000到6000，不像某些互联网公司招的这个、 对对对， 人员的薪酬那么高。 嗯， 那么他说，如果他们说，如果懂门禁、懂一卡通安装的话，会优先。 嗯 嗯，基础性的工作。 对。然后还有就是招一名这个工程机械制图师，他的这个薪酬是在6000元以上，主要就是熟练掌握 CAD 制图、可绘制工业机械图及锅炉房设计室内图纸等等。 嗯，这个办公地点在丰台的云港，所以说家住附近的朋友会有一些优势哈。 嗯， 另外就是要求出现场，可以接受偶尔的加班和出差。 啊， 这个是6000元起。 嗯。 另外招50名电工啊，听众朋友，您是不是电工？目前是不是在找工作机会啊？ 对， 这单位花1个月5000到8000招50名电工，当然也不能看他们说的这么高啊。 啊，对， 还得 具体再问问。对， 是， 嗯，然后他其实这个电工也是就是主要是执行生产主管安排的各项这个任务，工厂电气系统出现故障时候能够及时的排除问题。嗯 嗯。还有就是要求有电工本儿， 嗯 啊，什么年龄啊，还有其他的要求，他们都没有写出来。 对，可能具体需要面议吧。 需要面议哈。 嗯， 公司地点在海淀区的万寿路街道太平路那边，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5363-5364，5363-5364，联系人黄女士。 嗯。非常谢谢来自北京人才市场报的雷雨田做客我们的职场帮忙团。 谢谢香露。 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这个工作信息的话呢，也可以看看他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对，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好工作。 嗯， 然后搜索好工作全拼，然后就是点击就可以，就是我们了。 嗯，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朋友们明天再见，祝大家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好声音公益维修季活动又开始了。无论是电器、家具还是装修，有什么小问题啊，只要您需要维修，可以联系我们。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也可以关注楼市好声音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参加。 千排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排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排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排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排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排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千排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排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